北京时间11点整。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4 AM 603，你的故事天地。北京故事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听众朋友，下面我们来了解天气情况。受东移高空槽影响，今天白天仍有阵雨或雷阵雨天气，出行请注意带好雨具，防雷防雨。另外，空气湿度较大，体感较为闷热，需要注意防暑。具体的天气预报我们再来了解。今天下午阴天见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2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40%。今天夜间阴转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4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85%。再来重播今天白天的最高气温32摄氏度，今天夜间的最低气温24摄氏度。以上内容是由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以下时间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节目内容。 在钢铁铸就的都市丛林里，书籍是慰藉心灵的宝藏。走在街角，透过橱窗，小小书屋里透出橘色灯光，里面有着不同的故事。我们探寻，我们吸收，我们深爱。读书俱乐部，感受智慧的温度。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读书俱乐部节目，我是刘莎。读书俱乐部节目的播出时间是在每周一到周五，在11点到12点这样一个小时时间当中，我们来分享好书，感受世界。读书俱乐部节目愿成为所有爱书人的交流平台。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要跟大家来分享的是来自中信出版集团的一本新书《国家的启蒙：日本帝国崛起之源》。从1853年美国黑船叩响紧闭的国门，到1912年明治天皇去世，日本用60年时间从一个落后国家跻身世界强国之列，成就了近代世界史上大国崛起的一个独特模式，也成为许多追赶型国家羡慕和模仿的对象。今天我们要和大家分享的这本书《国家的启蒙》当中，就通过描写这个时期的重要历史人物和重大历史事件，生动记录了60年间日本奋起追赶建设现代国家的艰难历程，也分析了日本后来走上军国主义道路的内在原因。对于追求大国崛起的国家而言，日本所走过的道路至今仍然有强烈的现实意义。今年2018年是明治维新150周年，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邀请到了《国家的启蒙：日本帝国崛起之源》的作者马国川先生，和大家来聊聊他的这样的一本书。马先生已经来到我们直播机房了，现在跟我们听众朋友打个招呼吧。 刘莎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跟大家来简单的介绍一下啊，马国川先生的一些情况。可能很多朋友最熟悉他的就是财经杂志的主笔，那么也是财经评论刊的执行主编，中国教育30人论坛秘书长，他有很多很多的职，我们就在这里面不一一的赘述了。但是我特别要说的就是马国川先生是文津奖的获奖作者，我恰恰是评委。今天咱们两个是一家子到一起来跟听众朋友聊书，对不对？ 对对对。 也特别希望马国川先生的这本新书《国家启蒙》能够在今年的很多奖项当中得到好成绩。预祝预祝。 谢谢。 刚才跟大家谈到了这本书呢，其实今年跟很多的读者朋友见面也是有一个重要的日子，就是明治维新150周年。 对， 所以这本书呢，它肯定讲的是明治维新，但它到底讲什么内容呢？节目一开始马先生跟我们大家先简单的聊一聊。关于明治维新的书有很多很多，那这本书到底讲什么内容？ 这本书的主要内容呢，刚才刘莎也讲了，其实它主要是讲的是从1853年，到1912年，60年期间， 的日本的一些重要的历史人物和重要的历史事件。 嗯， 因为我本人呢不是一个历史学家，只是一个历史爱好者，所以说呢，我只是选我自己感兴趣的，也是我自己认为可能对于推动日本近代史的发展，有重大影响的人物或者事件。是这样的一个角度来看日本的这样一段历史的。 哎，马先生啊，刚才是非常谦虚了，他说是选择他喜欢的，他自己呢这个比较熟悉的。但是其实还要再跟大家说一下，马先生对于他的作品呢其实非常的严谨，也是这些的事件和人物也是他特别研究过的。所以呢，对于一本描写历史的情况的书籍，这个严谨性啊，马先生做的是一如既往的好。 刘莎也你过奖了，不敢说研究，因为我本人是个记者嘛， 咱们是同行， 对对对，更多的是从一个记者的角度，是一个观察者，和一个不是那么特别严谨的思考者的角度去记录这段历史。 您看，您看啊，您刚才说这段话吧，又给您自己放在坑里了，因为我们大家都知道啊。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什么样的人最了解这个事情呢？是因为你在山外，才能够了解。然后您是一个观察者，您刚才自己介绍， 对， 所以您能够， 我发现流沙很容易给我挖了坑，已经给我挖了坑，掉了坑里面了。但是我还要解释一下，其实呢，真的是，你只有在进入到历史的时候啊，你发现。可能并不像我们想象的，其实对明治维新在此之前我了解的非常少，大概就是中学历史课本上一点点，可能还不够一页，不够一页。所以说我在写这本书的时候啊，就特别感触到有一句话说的特别好，说看似泾渭分明的历史，其实是歧路多多，沟壑纵横。就是在这60年里面，绝对不是一个直线型的历史发展，在这个历史过程中其实有很多沟壑，有很多歧路。对于这些个历史人物来说，他们面临的当时历史情境并不是像我们今天看那么简单，就是一条平坦的大道，其实对他们来说可能是时时面临着这样历史的十字路口。 没错没错，正像马先生刚才的介绍啊，其实谈到历史书，很多朋友的最多的概念啊，这是真是马先生您给大家都带沟里了。您说您刚才了解历史就是您上学的时候课本，那大家想一想，我们上学的时候课本那都是编年体的。 对， 那谈到编年体的大师布罗代尔的文明史，可能很多朋友都熟悉，但是呢，这样的一本国家的启蒙绝对和这种编年体的历史书是有非常大的区别的。我觉得其实马先生您这本书啊，如果初看的人可能会说，哎呀，这不太像一本中国人写的书，因为代入感特别强，不太像中国人写的历史书。 对，可能有这个确实有的朋友看了之后呢有这样的感受。 好洋气的一本中国历史书。 但是对于我个人说呢，我是追求，我不希望说把自己啊带入到这个历史里面去，我是希望能够尽可能的，我们记者嘛就需要一种克制，一种谨慎的一种姿态，不要介入的历史太多，你要把一个尽可能客观的历史，就像我们报道一样，把尽可能客观的事实告诉大家，基于大家怎么去理解怎么思考，那是大家的事。 哎，所以在我看来啊，因为把这样的一个事件的来龙去脉详细的做了介绍，并且梳理了其中关键人物的他们的一些比如思想的转变，包括他们的政治方针，还有他们斗争的这样的一些情况的变化以后，就变成了一本有故事的历史书，这给我个人感受。所以大家在阅读的时候这种代入感特别强，你看着看着就会发现，哦，原来是这样，原来是因为这样所以才这样。 对，这是其实我自己写的时候也有这感触，就是发现这个人物历史人物呢真的是他是非常立体的，不像我们认为的就是一个卡通的一个单面单向度的，其实每个历史人物他都跨越了那个历史阶段，在那个历史阶段中，就像我刚才说的，实际上是歧路多多，他要不断的进行选择。你比如说这里面写到的森有礼，他最初呢是到欧洲留学，就是一个纯粹的我用中国话的这传盘西化的一个非常代表的人物，激进派，但后来却转向了国家主义，极端的保守主义。 一本啊能够带给人启迪 能够让大家看到故事，能够非常容易看得进去的历史书，就是今天我们读书俱乐部跟大家分享的《国家的启蒙：日本帝国崛起之源》。其实刚才我说的啊，是我个人的感受，那这本书还有很多的大牌啊，他们的感受呢，我们接下来也跟听众朋友来分享一下。特别要问一下啊，马先生，是不是这些给您写推荐语的这些人都是您的好朋友，对不对？ 都是我的师长。 是，我们来听一听啊。首先是这样的一段话，他是怎么评价这本书的呢？任何国家实现现代化的道路，都不会是一条没有曲折险阻的平坦大道。近代以来，好几代中国人都为建设现代中国而努力奋斗过，然而遭受过屡屡的挫折。这本书讲述的是明治时代日本走向现代化的故事，其中既有克服历史障碍、快速提高现代化的成功经验，也有落入陷阱甚至走入歧途的失败教训。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了解我国近邻的这些经历，无疑能够帮助我们把建设富裕、民主、文明的现代中国之路走得更好。那这一段的话来自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吴敬琏先生。那当时这本书吴先生看到以后，把这样的一段评语给了您，把这样的一段应该说是满是称赞的赞语给了您，是吧？ 我觉得吴老师呢，他站的位更高啊，他站位更高，他思考的深度呢更广啊，他实际上是从这本书呢，就谈到了中国的一改革的历程，中国现代化历程，他更多的是站在中国前进、中国进步的角度上去解读这段历史的，所以说我觉得吴老师的定位实际上给对这本书理解这本书有很大的提升。 我们再来了解啊下面的一段话：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知己知彼，百战百胜。了解日本的昨天，有利于中国的明天。此书很值得一读，这是我们大家都非常熟悉的厦门曾经在厦门大学担任教授职务的易中天先生的一段评语。他太谦虚了，他写的是厦门大学退休教授易中天。 对，易老师现在经常自称他两个称呼，一个说是自己是厦门大学的退休教授，第二个说法说自己是一个退休金的领取者。这是两个自己自称的头衔。 但是我觉得您两位都有一个特点，都是对中国历史非常的喜爱，非常的熟悉，非常有自己的想法。 历史我觉得确实是对我们理解现实有非常好的启迪作用。所以说呢，我非常喜欢读历史，也包括易中天老师的历史方面的写作。 我觉得这本书啊，其实也引起了一些经管的这些专业人士的关注。那下面这段话是这样谈到的：这本书讲的是日本在100多年前一个关键发展阶段的历史往事。在世界各国现代化的进程当中啊，日本是亚洲最早开启现代化征程的国家。他的经验和教训对我们思考中国的问题非常有价值，以此比较的试点来审视中国的发展，既有利于深刻的认识中国，也有利于明智的认识世界。那这段话来自全国工商联合全国工商联副主席、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钱颖一先生。 对，这是钱颖一老师专门为这本书写的。钱颖一教授大家都知道是非常有名的一个经济学家啊，但是也有很多人可能忽略到了，他也同时是一个非常具有人文思想的一个经济学家。他的阅读范围非常广，对很多问题都有超于经济学之外的具有深度和广度的思考。 那么这样的评语有很多，我们最后再来分享一个来自财经界的评价。那这段话是这样说的：如果说吉田茂的《激荡的百年史》写的是近代日本的历史大脉络，那么这本《国家的启蒙：日本帝国崛起之源》则通过生动细致的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带我们进入近代日本的历史机理，近距离观察这个东瀛岛国通过60年奋斗而跻身世界强国之力的艰难历程，其间的成败得失都是正在崛起的国家的难得的借鉴。这是著名的财经作家吴晓波的一段评价。 对，这是吴老师写的。我觉得吴老师他把 我这本书和吉田茂的书并列在一起，我觉得非常荣耀。因为吉田茂的书大家知道对于中国改革开放初期的影响是非常大的，但是我当不起这样的一个评价，因为是这样的，就是我呢其实很早就读过这个吉田茂的这本书。我这本书写的时候，其实呢有意的还是回避大历史的写作，回到历史的这个样的一个深处，回到去观察的那细致的它的机理的变化。 读书俱乐部的朋友大家好，我是余光中， 我是王蒙， 我是周国平， 我是彭曼， 我是钱文竹， 我是梁文道， 我是汪涵。 生活总是充满了故事， 有故事的人 听有故事的广播， 有故事的人要听有故事的广播， 开卷有益。 欢迎收听北京故事广播读书俱乐部， 读书俱乐部，北京故事广播与您相伴。 读书俱乐部节目，欢迎听众朋友的继续收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和大家来分享国家的启蒙，日本帝国崛起之源。今天来做客的这位嘉宾朋友，你是这本书的作者马国川先生。在前面时间当中呢，简单跟大家介绍了这本书讲了什么样的内容，还有呢是看过此书的一些读者的感受，这当中就包括我的一些感受。其实也跟大家坦白一下啊，就是这真的是坦白，我第一次在话筒之前跟大家说，就是大家在以往的节目当中其实也曾经问过我说，刘莎，哎，你喜欢看什么样的书，你是不是也跟大家推荐一些。我其实有的时候不太敢跟大家推荐，因为我特别汗颜，就是我比如说我看完电视剧，我这一年一两年也看不了一两个电视剧啊。那可能我就是偶尔间我看到了电视剧《三生三世十里桃花》，我不知道马先生您肯定不看。 这个我还真看过 啊，你也看过哈、我看着电视剧看着半截，我就去赶快去买这书去了，就看了这《三生三世十里桃花》，我觉得那书写的挺好的。但其实我看《国家的启蒙》，我也看的特别有趣儿，所以我是一个我不知道应该怎么跟读者朋友或者听众朋友来描述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书都能看得进去的人，或者我觉得我从只要是我喜欢的书，我都能看到它的有趣的点。比如说我刚才跟大家说，我说可能看了这本书有人会觉得就会说有这样的感悟，我说啊原来是这样，所以后面怎么着，其实这就是我自己个人的感悟，我跟听众朋友跟读者朋友来分享一下。我不知道我这样的低级的读书者 没有，你是一个高级读书者。你刚才这些体会，我觉得都是一个读书很多的人的一个很好的经验总结。其实我觉得读书呢，并没有高低之分啊，是吧？是，你说《三生三世》这桃花，那个并不是不能用高或低来。 我觉得人家会觉得我不是一个成熟的阅读者，因为可能更多人会觉得《三生三世》这桃花都是那种十几岁的青少年，二十来岁的。 不，其实这正是保持我们心态年轻的一个非常好的一种方式。 好吧，我就告诉大家，我也跟听众朋友坦白了，我就是人到中年，我还看这样的书，而且我还看穿越小说。 哎，我觉得是非常好的。等于我也看，比如说那山西那个作家刘什么来的写的那个写那个三体的那个作家刘慈欣，对，我觉得很是开脑洞的、很大开脑洞。 您看的是大开脑洞的、我看的那个要比那我反正今天跟听众朋友都坦白了，所以依旧的跟大家来说，《国家的启蒙》这本书真的是我看的时候让我顿开茅塞。我觉得，有这样的一本书，能够从中国人的角度，能够从局外人的角度，把整个的事件给大家做一个梳理啊。我看了以后是觉得对这一段的历史时期，包括不仅仅我其实看这本书，我不仅仅当时书里面主要写的是日本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但是我觉得我看过了日本的这样的国家的启蒙之后，我其实对整个的世界的进展，在那个时段的进展，其实也有了更清晰的一个认识，这是我个人的感受。 对，我觉得你说的非常对，就是说其实是在世界近代史，尤其是地理大发现之后，整个世界历史呢进入一个共振时期。我不知道有没有人用这种说法，我觉得就是个共振。就是说它是一波一波的，当欧洲实现了近代化之后，逐渐的，你可以说它是用武力的方式、暴力的方式或者通商的方式，然后逐渐把这种近代化的模式呢推到远处，更远处。我这本书其实我在这透露一个秘密，其实我这本书最早的名字叫《远东之东》。远东之东就是说，其实日本人在欧洲人看来，它是远东的最东边的一个地方。 对， 对， 我们刚才啊、远东之东，没错没错，也是非常吻合这个书当中的细节的。哎，听众朋友有没有发现啊，我在刚才呀、跟大家分享了一些其他读者的推荐语，当然这都是马先生的好朋友的推荐语，特别说到了因为财经作者吴晓波的这个推荐。 对， 其实我在看完这本书以后呢，这一方面我在思考整个国际政治的变化，那么这样的一段其实应该从19世纪开始吧，国际政治虽然只有短短的这一两百年，对于我们现代社会的格局的铸建， 对， 还有呢各个国家的发展是有着非常非常重要的意义的。那么这本书呢也正好恰恰是这样的一个时间段。那么大家如果仅仅从政治上去思考这本书，可能稍微有点偏狭窄了。有时候我在想，哎，他就是因为没钱，他要发展什么，所以才有了这么大的政治格局的变化。所以刚才这位财经作家的啊，吴晓波的这样的一段评价，我也是特别有感受。我可以换一个角度，从经济的这个规律上来去找国家的这个启蒙，包括日本的一些发展，我觉得也挺有趣儿的。 对对对，你说的非常对。其实这个一个追赶，我把他们像中国呀、日本这些国家称作是追赶性的国家，因为人家已经实现了近代化、现代化了，我们呢实际上是奋起直追的这么一个角色。对这些国家来说，不仅仅是在政治上的变革，也包括在经济上的变革，包括思想上的变革，它是一个全方位的变革的过程。如果只是一方面变革，其实呢，往往是达不到一个真正成功的现代化的标准的。 嗯。所以我们在回顾啊，有的时候就大家在谈到这个国际时事，就说啊，这国家应该怎么着怎么着，政治角度啊怎么着怎么着。但是呢，其实我们在谈政治的变革也好，或者说政治的一些变化的时候，不能够离开这个经济，也就是说，实际上，上层建设离不开物质的建设。 对对，是这样的。它其实我更认为它是一个双向的互动的过程，就是。经济结构决定上层建筑，但是上层建筑呢，也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经济基础。 嗯， 你比如说，在明治，在这个1853年之前， 嗯， 日本它是那个幕府时期。 嗯， 幕府时期呢，就是一个幕府将军，他就是实际上军事独裁统治，他们实行的那套经济政策来说。其实完全是小农经济的那一套。 对，但是他那时候因为人口少，也没有那么多的，比如武器，需要更多的什么铁，需要钱给工人支付。那时候当然不叫工人了，给工匠支付费用。所以他那时候需求量小，那个政治体制和那时候的生产力是吻合的。 对，是相对匹配的。 对，相对匹配的。对对对，这更严谨。所以到后面他想发展更壮大的时候，那就已经是不匹配的，所以变革也就开始。 对，这种变革呢，你说的是一方面。我觉得重要的可能还是对于近代国家来说，更多的还是来自外在的冲击。这个外在冲击是， 其实我觉得外在的冲击在亚洲应该更明显，而在欧美国家可能这一点啊不是特别的明显，他们更多的是自身的这样的一个变换的需求所导致。所以区分一下，就是对于亚洲来说，东亚来说吧，可能外在的冲击导致它的变化， 对， 要比欧美剧烈的多。 对对对， 嗯， 比如说康有为就曾经说过。他当然是评价是清朝， 嗯， 他是设史西裔未来则中国，抱歉，原话记不住，意思是如果没有西方人来， 我也经常提笔忘字， 如果这个西方人不来的话，那我们中国，我们满清王朝还会像原来一样维持下去，几十年、几百年，甚至上千年。同样，如果没有美国人。黑船事件敲开日本的大门，那么我相信日本这套体制也不会有根本性的变化。 但是它因为经济在那个时候其实已经开始出现危机了，所以如果它内部的剧烈的经济的动荡，是不是也可能导致它政体的变化呢？您觉得？ 这个呢，如果是可能的，因为在明治晚期以这个幕府晚期已经出现了几次危机， 对啊， 比如说大家经常说到的天保危机啊，等等等等。但这个危机呢？即使变革呢，可能也只是一个新的军事统治，取代了旧的幕府统治而已，仅此而已，不会有根本性的变化。就像清王朝，假如没有西方人到来，清王朝也可能会覆灭，但取代它的可能是一个 卓王朝或什么王朝，总之呢还是个王朝体制。 我们再来简单的说一说啊，可能有的朋友啊谈到了这一百多年前的日本，觉得哎这个事儿特别陌生，离我们特别遥远。大家如果稍微回想一下，稍微有一点年代的那部日本的电视剧《阿信》。 对， 其实和这本书《国家启蒙》是有衔接的部分的。 是的， 也是讲述了啊，在那样的一个又有之前是有国家内部的经济的这样的，那时候很穷，日本很穷，大家有印象吧？ 对， 阿信家里面为什么他到那个有钱人家去做工？因为太穷了。 对， 不是说穷的没钱买电视，没钱过好日子，没钱有享受，而是穷的活不下去，吃不饱饭。 是的， 是要到饿死的这样的一个地步。 对， 然后慢慢的走来，也就到。我刚才说的是特别小的阿信的时候，到阿信老年的时候，其实日本已经成为一个经济强国了。战后的日本的发展是非常迅速的。 对，这是其实我把日本的崛起呢分为两个阶段。这本书讲的是日本帝国的崛起，但是我特别强调一定是帝国的崛起。也就是明治时代的日本。另一个是战后的日本，也就是我们经常说的从1950年代日本的起飞，实际上另一次崛起。 东京审判之后。 对，东京审判之后，更什么的是在1950年才开始的这起飞，让日本在70年代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实际上就是在有制约的情况下成为。有各种各样的 对，当然是他因为整个地缘政治啊和国际政治的制约， 其实从某一个角度来说啊，虽然是有制约，但是呢也是给日本增添了一种保护伞，既制约又保护他的这样的一个政治的情况下，日本有了一个快速的崛起。 当然是日本发展的战后发展一个非常奇妙的地方呢，日本他不用自己再搞军事，所以说他把大量的军事上的钱都用到了这样的经济建设上。 所以日本和美国始终有那样的一种，我不能说叫互相依存吧，但是始终有一种微妙的关系，大家可以自己想，可以去读《国家的启蒙》。正在播出的节目是北京故事广播的读书俱乐部节目，今天呢我们要跟大家来分享的是马国川先生的新作《国家的启蒙：日本帝国崛起之源》。在音乐和广告过后，欢迎听众朋友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读书俱乐部节目。 海风轻轻吹过我的脸庞，阳光温柔地洒在我身上，海鸥自由地飞在天空中，像快乐的徘徊在游乐场，白云在偷看彩虹的模样，太阳总为了船长指方向，海浪抚摸着沙滩的衣裳，我的每天都为他换上新装，找到方向寄给你吧，试着坚强努力去闯，我想让自己是个变胖，打开星星的坐在边亮上，我想让自己随风歌唱，音乐就是我的信仰，我想让自己飞翔，年轻时翅膀 要点什么您？ 想备点年货。 那我给您介绍介绍。 四干四鲜四蜜饯四冷荤三个甜碗四点心，四干黑瓜子白瓜子核桃蘸子糖杏仁，四蜜饯青梅焗饼圆肉瓜条，四冷荤全羊肝溜鸡腿白斩鸡炸排骨，四点心芙蓉糕喇嘛糕油炸盒子炸元宵。 厉害了我的哥。 北京故事广播 FM 九十五点四 AM 六零三，你的故事天地。在钢铁铸就的都市丛林里，书籍是慰藉心灵的宝藏。走在街角，透过橱窗，小小书屋里透出橘色灯光，里面有着不同的故事。我们探寻，我们吸收，我们深爱。读书俱乐部，感受智慧的温度。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刘莎，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读书俱乐部节目。今天我们要跟大家分享的是马国春先生的新书国家的启蒙，日本帝国崛起之源。2018年是明治维新150周年，也是戊戌变法120周年，日本改革取得了成功，清王朝改革呢则夭亡，可以这样说，国运从此截然不同。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晚清的近代化就是明治精神的产儿。今天我们要跟大家分享的这本新书《国家的启蒙：日本帝国崛起之源》是著名媒体人马国川先生的新书，从记者的敏锐角度再加上学者的思考啊，讲述了明治时代日本走向现代化的故事，告诉了我们那个时代的启蒙故事。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马国川先生啊，也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嘉宾，不仅要跟大家来分享这样的一本书讲了什么样的内容，其实我觉得今天我们大家一起来分享这本书，也是我们对那一个时代的一个启蒙。我们的领路人啊，或者我们的主讲人就是今天来做客的马国川先生。马先生，前面呢我们跟大家已经说到了啊，其实也是您的自谦之词，您始终跟大家说是一个媒体人，并不是搞这方面的这样的一个研究的学者，但我一定要有一句话要跟大家说，文经出手必定是好书。我们今天评委加作者跟大家一起来分享这样的一个内容。那么我们也特别谈到了为什么马先生老在谈他自己并不是一个学者。如果大家去到市面上去看一看，或者我们大家来去研究稍微的去研究调查一下，就会发现现在的历史书其实有两派的作者来写。一派呢就是刚才马先生说的那些高高在上的历史学者。 对。 那么另外一派呢其实有专门的历史作家。 对。 我一定要特别强调啊，历史作家虽然不像历史学者一样在大学里面在什么地方去研究历史，但是以文津奖的获奖者这样的严谨的风格，我觉得马先生其实您真的在我看来就是一位严谨的历史学家，您对这方面的研究不亚于某些的您所谓的专业的学者。 我觉得刘莎给我戴了高帽也是挖了个坑。因为这个历史学家真的是当不起。他是这样的，历史学家对历史的解读呢，他是非常严谨的。他取材的角度啊，也非常的具有专业性。但是我们这些个没有受过专业的历史学训练的人呢，在这方面其实把握是很欠缺的。就是说他们走的一条路，我们走的其实呢，有时候可能是有意识的去模仿人家，跟着人家学，但是呢学不像，走不出来。所以说更多的有时候，那好，那我干脆就退一步，那就还是回到我作为记者的本行上，在这个角度上是不是能够发掘一点自己喜欢的，提供一点有趣的东西，仅此而已。 您是刚才这评论是评论的布罗代尔是吗？刚才马先生啊，他是一个特别自谦的人，他的那个层次呢都是在一个特别特别高的层次上，那可能比如说是历史学家的鼻祖啊，某一些研究领域的大师啊。其实我想呢，因为现在的书籍大家如果去稍微的去看一看啊，这个书籍的量，就能够感觉到现在的书籍的量特别特别大。 对。 那么可能在这个时代啊不会有大师出生，那我们难道就没书看了吗？ 也会有很多的书籍供大家来选择。那么在我看来啊，国家的启蒙的，不论是从对历史资料的这个严谨性来看，还是说整本书的可读性来说，我认为都是非常非常好的。我只能给出这样的一个评价。 谢谢谢谢刘少评价，您的评价让我感到很高兴，很高兴，因为就是说这样的评价，其实我更偏重于后者，就是让大家觉得至少好读，让人们觉得读起来轻松，说收获不收获，我不敢肯定的说，至少他觉得哦，我看这本书有点意思，我觉得这就够了。如果说能够在这个之外呢，你能够了解点东西，或者甚至引起一点思考，我想那是额外的这个收获吧。 我主要是您实在和布罗代尔不在一时代，我没法把您和他去相比。我们大家来回想一下我们在阅读的时候的一些感受。那么谈到莎士比亚，很多朋友都会说啊，他的很多的戏剧包括影片呀，我们大家都熟悉。但如果您去看一看莎士比亚的原文，首先特别字儿特别少，对于有些看二三十万字儿来说都不过瘾的朋友来说啊，那太短了，那好几百个莎士比亚落在一起都不够你那个阅读量。所以呢，就一个时代，包括它是用相对于文言体的那种古典英语来写的，那么可能呢，一个时代的阅读有一个时代的需求。那么以前的很多的名著来比较现代的书，我觉得那是不公平的。 对， 那么如果从现代人的眼光来看，那么国家的启蒙呢，带给大家的这种史学方面的知识的积累，然后再从现代的角度来讲，就是阅读的那种愉悦的感受，我觉得已经发挥的非常好了，非常结合的非常完美了。我是津津有味的看的这本书。 谢谢。 咱们说了这么半天啊，这些书这些书的内容，因为我们节目时间有限，这本书《国家启蒙》相对于现在出版的一些书来说，它还是算一个稍微有一点体量的书籍，所以我们节目不能全部跟大家来分享。既然节目的一开始就谈到了黑船事件，谈到了启蒙这样的一个内容，所以我们接下来用有限的时间和大家来分享一下这本书里面的一些重点。那我想马先生，我现在就分配任务了，咱们从启蒙来开始谈起。为什么您叫国家启蒙而没有用您原来的远东之东的这样的书名呢？ 对，坦率的说，这本书名呢是出版社的老总定下来的 啊。 原来我们 你说的是乔卫东、 乔卫兵啊， 乔 卫 兵 啊，乔总，对， 乔总经常到我们节目当中来谈他的书， 是， 谈他挑出来的中信的好书。 这本书呢，他说了这名字之后，我眼前一亮，但是呢也有点承受不起，因为我总觉得。哎呦，叫国家启蒙有点太大啊，有点太大。但呢，它和整个的这本书的基调和日本的近代史的这样一个脉络，我觉得还是吻合的，所以最后还是接受了这样一个题目。 嗯，可能谈到启蒙，很多朋友都会想到，尤其是对历史有些研究的朋友会想到那著名的这个三段论嘛，文明是怎么来的呢？先是蒙昧， 对 啊，然后再野蛮，然后再再进到文明， 对 啊，所以呢，从最初的，其实大家也可以理解，就是从最初的日本。因为19世纪之前的很多的国家其实都处在并不是很现代化的国家。 对对对对， 我们就从这样的一个理解，就从最初的日本到现代的日本这样的一段过程。 对对，是这样的，这本书讲的其实就是这个过程。 嗯， 就是经过这样的一个启蒙以后，日本成了一个相对发达的一个现代国家。这个过程就是启蒙的力量推动的。如果没有启蒙，我相信日本的道路和晚清的结局不会有太大的区别。 哎，如果我们来回顾一下人的历史啊，从我们是古猿，然后进入到这个地面，从树上到地下，可能走了几百万年。然后呢，我们再慢慢的使用了工具，然后有了国家，然后有了城邦，然后还分了国家，可能经历了几十万年、几万年啊。但是这样的几百万年的变化，远远没有近代的这样的一两百年的变化的激烈程度那么大。所以这也是为什么这本书对于启蒙这样两个字，我个人的一个理解。 对。流沙的这一段话虽然不长，但是已经讲了一个人类简史。是这样的，我觉得呢，我们大概当代人嘛，总喜欢厚今薄古，就是呢把我们当代事情说的可能多一点。其实如果我们往后，比如说500年以后我们再看这段历史后，我们可能把这段历史也是几行字就把它概括掉了。那但是这并不否定或排斥我们当下来 回顾我们发生在不久前的这段历史，因为这段历史，尤其日本这段历史，对近代中国的影响是非常大的。你比如说刚才你讲到的，戊戌变法，戊戌变法其实就是明治维新影响的产物。 嗯，如果要说明，如果要说戊戌变法的话啊，咱们还是从明治维新，从1853年的黑船事件跟听众朋友来说起吧。接下来的时间当中， 是的，是的，嗯、它是这样的。其实我们看一下历史两个时段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个时段是1840年中国发生了鸦片战争，1853年日本发生了黑船事件，美国的黑船到东京湾要求日本开国。其实呢，我后来一直在想，为什么日本没有走到和中国一样的道路上去，就是当时日本人完全有可能就像中国一样发生一场鸦片战争。 没错，大家看啊，都是西方的列强， 对， 敲开东亚国家的大门， 对古老的东亚国家的大门。 对 对， 而黑船事件之后的日本，他们的这个他们的这个明治维新，实际上是让我觉得那时候应该是农业国家变成现代化国家上的一个进程。而我们再来说一说鸦片战争， 是的， 那么它也导致了啊这个变法，就刚才我们说到的戊戌变法， 是的， 但是它实际上是从一个农业国家变成了一个半殖民地， 对， 半封建的国家， 是的，是的， 倒退的节奏啊， 对对对，它是一说是这就是历史选择的路径选择的完全不同的结果，选择不同，结果不同。对中国来说，当时呢就是说，哦，来了一群野蛮人，我们要打退，对吧？结果呢打败了，这是一个结局， 我们就各地， 然后呢就各地赔款，一步步用我们官方的话来说，就是一步步走向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对， 但日本完全不同，13年后鸦片战争13年后，当美国人来了之后，日本人这个时候啊，他实际上已经吸取了中国因为鸦片战争而失败的教训，他知道自己打不赢，清朝都一败涂地，那好，既然打不赢，那我就坐下谈，我就和平的打开国门。说日本的选择是完全不同的，它是一个主动的和平的打开了这大门。 但是啊，马先，如果我们再从经济角度上来说一下，我们先那是已经发生的过去的事情，我们不能够回到当时，但是我们可以来推测一下。那么，顺便有另外一种可能，我们从经济的角度来说，西方列强为什么进入中国？除了政治原因以外，其实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中国的茶叶和丝绸，那时候说榨干了整个西方，对吧？ 对。对， 那么就这样两样的东西。 是。 那么，如果从经济的角度来说呢？那么可能，如果他们不统治中国的话，那么中国还会通过这不仅仅是当然不仅仅是这样的两样东西，可能还会有更多的东西来榨干整个的这个西方。 对， 而日本我们来回想一下啊，虽然它的土地面积和很多的国家比起来相对大，但如果和中国的体量比起来，那就已经 小 很 多。对， 所以也没有什么能够威胁到这个西方啊、欧美那些列强的发展的这样的一个经济的原因，所以才得以他从夹缝当中能够生存呢。我个人是这样的。 那我觉得你这个分析非常有价值的一个思考，就是说确实是很不一样。 对啊， 就是说 你是威胁。 对，我觉得这是一个方面，这是一个方面。我觉得这还是回到历史的情境中去，我觉得还是和日本的选择他吸取中国的教训有很大关系。 其实当时清王朝可能他的选择也比日本的选择的余地要小很多。 他是这样的，关键就是你怎么来认识一个现代化的过程，对吧？你如果我们认为现代化是不可避免的，那好，那你是被动的卷入，你还是主动卷入？如果是主动卷入，那我想那后面道路是完全不同的。反过来说，如果说你抗拒然后被挨打，然后被动的推到这样的现代现代化的红流 中 去，那么说你的道路那完全是不一样的，中国就和日本走出来完全不同两条道路。 九里山前古战场，牧童拾得旧刀枪，顺风吹动乌江水，好似虞姬别霸王。读书给人以力量，力量的宝库，读书俱乐部。 读书俱乐部节目，欢迎听众朋友的继续收听。今天呢，我们来分享国家的启蒙，日本帝国崛起之源。我们的嘉宾朋友呢，也是这本书的作者啊，马国川先生跟大家分享了这本书当中的一些内容。我们特别从1935年的黑船事件谈起，我们也对比了戊戌变法和这个明治维新啊这两者之间的一些区别。那既然已经说了开头，我们就稍微用一点时间，其实剩下时间也并不是很多，尽量的跟大家来分享更多的啊这本书上的内容。咱们说了开始，那接下来日本又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而这其中的这些重点的事件和重点的历史人物又是有了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呢？我们来了解一下。 其实1853年黑船来了之后，到第二年日本开放国门，这时候他都面临着很多选择。一个选择就是说开国了，这不是问题了啊。以前呢是开国和闭国是两种不同的争论。好，现在开国了，这个问题不存在了。但新的问题存在出现了，到底是在现代的体制下来推动现代化，还是要一个新的体制来进行现代化？这时候就发生了倒幕和拥幕的斗争。也就是说，一派认为要维持现代的政权，要维护幕府体制，让幕府将军带领这个国家走向现代化，这一派派观点。但另一派观点认为日本要孙文攘夷，通过这种方式来打倒幕府，建立全新的政治体制，在新的政治体制下来领导这个国家走向现代化。于是到1868年之前就发生了这两派的斗争，最后是一种军事对决的方式推翻了幕府，实现了 日本天皇， 天皇，这所谓的王叫这个王权回归，天皇呢掌握了实际权力，就是从这时候起，也就是1868年，日本真正开始了明治维新，明治维新。但明治维新呢，也有在明治维新开始之后呢，也有两种不同的观点。就是这场明治维新，当然就是改革了，这场改革到底应该是由寡头统治者来推动来领导，还是要民众参与？当时的领导人像大久保啊、大久保利通啊、后来的伊藤博文啊等等等等，这些人认为现代化就是要有强有力的中央集权来推动，这是不能挑战的，只有这样才能领导这国家迅速的实现现代化。但是另外一派，就是日本的自由民权运动，认为必须由民众也参与到现代化里面来，来参与到改革开放中来，只有这样民众的利益才能保证，才能推动国家更好的走向现代化。 其实我们来回顾一下啊，当然这属于事后的分析啊。那时候的日本在没有这个明治维新之前，有点像中国那种藩镇割据， 对， 就是各个的这种大区的司令， 对对对，叫他们叫大明，大明， 对，这个军区的司令，他们掌管着这个不同的这个地方，有相当大的权力。那天皇就是一个架空的状态， 对， 无非就是他有一个什么国家的这个，比如祭天祭地的 时候，对对对对，就是天皇更多的是一个仪式性的， 对。他是神， 对， 到现在日本都认为天皇是神，他们 不过在1946年宪法里面已经放弃了天皇是神的，后来 46年的宪法有 对对，这方面都没有规定， 但是到现在日本天皇还是没有姓氏啊。 不，但是45年还46年的时候，天皇发表了一个声明，说我不是神，我是人。 那我可能漏了这段历史，所以国家启蒙里面有这样的一段介绍，大家可以看得比较完整。那所以呢，在那之后呢，如果还是那种藩镇割据的状态的话呢，很难有一个强有力的中央集权，所以他的天皇战胜了幕府，这是一个非常正确的，不应该选择，就是说他战胜的非常正确， 对， 那就怎么就那么巧？ 对， 然后而且呢，我们再来回顾一下，如果还是像以前的那种只有上层、只有社会的主流阶层、精英阶层来进行变革的话，其实不足以支撑整个的日本那么大一个体量国家的变化的。 对，你说的太对了， 如果没有底下民众的参与的话，你光靠那几个人， 是的， 就是就即便是资本主义的这个庞大的国家机器上，这螺丝钉的数量也非常多，如果各个螺丝钉都罢工，恐怕机器运转不起来。 对，你比如我这里面讲到了，就是日本在1880年代他要制定宪法的时候，几乎是全民参与， 对， 甚至还有个小学老师自己拟定了一个宪法草案。 所以大家回顾一下，那个像一个所谓的就是天皇来叫独裁的国家嘛，其实它已经在那个时间段就发生了变革了。 它是这样的， 历史，日本历史呢很怪，我一直没有读太懂。因为日本天皇在明治维新之后，这个天皇呢当然比起幕府时代要掌握了一些权力，但这个天皇呢我理解也是仪式性更多，他的实际权力还是掌握在那些个维新元勋手里面。 没错， 比如说 已经从 对 割据的状态 变成一个统一的国家。 对， 但是呢这个掌握权力的是在上，是天皇，大家都尊崇的。 对， 但是实际权力呢是掌握在一群我们叫精英寡头里手里。 没错，所以这种精英寡头啊，从1860年开始一直可以说持续到了现代日本。 现在日本我都不敢讲了，大概是这样的情况。 对，大概是这样的情况。精英政治嘛， 对对对， 典型的，他已经回归到典型的西方的这种精英政治的统治当中了。 对对对对对对对。 包括像在上个世纪初，日本的那次金融大地震， 嗯， 就当时怎么说呢？我已经详细的数字记不清楚了。日本的国家这个国力太弱了，说呢说我们日本的这些精英愿意怎么兑换呢？每家可以兑换，咱举个例子啊，我记不清楚了，兑换100万日元， 对， 你如果你家庭财产超过100万日元就充公了 啊。 然后当时呢，就是说保证了普通民众的生活以后，其实是绝大部分的那些日本的当时的社会的精英阶层啊， 嗯， 他们牺牲了他们大部分的他们的私有财产，丢失了国库 啊。 有一个这样的一个换币的政策，您有印象吧？ 抱歉，这一段我不是太理解， 啊， 不是太了解。 对，你毕竟不是我们自己的国家，不能够像我们祖国一样记得那样的清晰。但是其实，我为什么刚才跟您谈到这本书的时候反复的提到经济啊，我觉得很多时候日本的经济其实对日本的政治有了特别大的影响。 对， 话又说回来了，如果是当时精英对这个国家付出了他自己90%甚至95%甚至99%的资产的话，那他难道不期待国家对他有回报吗？其实有的话不能够往下深说。 对对对，是的是的。 那咱话就说到这儿了，接着来讲这个国家的启蒙，讲到这本书，时间有限，所以最后一点点的时间，咱们要讲哪一个重要的人物或者说事件呢？马先生， 我想还是回到刚才那个话题上去。其实日本的，1890年他颁布了大日本帝国宪法之后，这时候日本实际上就已经开始，实现了，就是富强的一个初步阶段，工业化基本上开完成了，国家国力，比如甲午战争打败了中国，说明他国力已经超过了中国，对吧？但是这种情况呢，日本人都又发生了新的争论，就是说这个国家到底要实现和平崛起还是要武力崛起？但是日本的词里面它叫膨胀，他说我们是要需要和平膨胀呢，还是需要武力膨胀呢？这我觉得对日本的后来历史影响非常大。非常悲哀的是，对于中国的近邻，日本这时候选择的是武力膨胀，他没有选择和平崛起。所以说在甲午战争之后又发动了日俄战争，他就是认为当时世界仍然是个弱肉强食的国的世界，是丛林世界，日本必须通过打败另一个列强来获得国际社会的公认。正是这样的一个选择，让日本人，我觉得是后来就形成一个路径依赖。日本在30年代走向军国主义，走向法西斯主义，挑起太平洋战争，都可以从这样的一个历史脉络里面寻找答案。 我们的节目已经进入到了尾声了，马先生跟大家分享了国家启蒙书的一些内容之后啊，现在您要跟大家说结束语了。 谢谢，谢谢，听众朋友们。我这本书呢，流沙当然有比较高的评价，我觉得是受之有愧。我是希望大家呢，以一种非常放松的心情来看这样的一本书。而且呢，我也希望大家能够在这样历史阅读中呢，获得一点点的一种思考。我在这本书的序言里面，我写序言的题目就叫读日本看中国，想中国。就是因为我在写这本书的时候，其实心里面想的是中国。因为中日两国在近代史上它面临的很多的选择，很多的历史的峡口，几乎都是一样的。但是因为选择不同，结果不同。就像1868年日本明治维新，30年后1898年中国戊戌变法，但是呢走在前面的成功了，本来已经有了模板可以参考学习的清王朝 却失败了，为什么？我觉得这里面有太多的问题需要我们来思考。因为我们说，其实中国到今天，我们为什么总是喜欢说历史？因为到今天来讲，我们中国还处在一个历史的延长线上，这个历史延长线的一个起点就是1840年的鸦片战争。 嗯， 到今天我们还是在这一线上，我们希望到本世纪中叶，就是说鸦片战争100年， 嗯，鸦片战争100年，嗯， 鸦片战争100年的时候，100年或者100多年的时候，中国呢实现现代化，最终实现这样的一个现代化国强国的这样一个目标。其实这个目标呢，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一直就是我们的一个目标。 好，谢谢马先生的结束语啊，在这也特别跟听众朋友来分享一下，读书俱乐部呢特别希望给大家带来一个轻松的阅读环境。而今天呢，我们谈到的《国家启蒙》的这本书呢，其实呢它是一个大事件大脉络的这样的一个梳理。在看这本书的过程当中啊，可能会想到一些其他的事儿，所以在节目当中我跟马先生也就情不自禁的啊谈起来了。我们当中可能也会有一些不太严谨的地方，也请听众朋友体谅，也希望这本书能够带给读者更多的思考。我是刘莎，这一次的读书俱乐部节目到这里就已经结束了，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也请您继续关注北京故事广播接下来的纪实传奇节目，再会。 机场，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星夜会四方。 我是大兴区委书记周绿云，新时代赋予大兴区新的使命和新的机遇。 我是大兴区区长王友国，我们真诚地邀请各位朋友走进大兴，祝福大家万事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兴纪事。 我是演员李光洁，为您朗读杨庆祥的《春夜独饮不醉》。明月离得远，明天更在明月外。当我一口饮下萧条的春夜，有多少人独自走过，多少花独自开放。 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邀你四季读好书， 阅读加我一个。 一滴雨水落入江海，继而蒸发成水汽回入云端，一片树叶随秋风而落，滋养土壤，待来年初春萌发新芽，周而复始，循环往复，自然万物莫不如是。效法自然，我们会得到很多灵感。垃圾焚烧带来清洁能源，再生材料纸张可以循环使用，污水处理成为中水更是早已普及我们的日常生活。很多时候